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5:19啊！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叶立文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刚才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就系直播咗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啦。咁都总结一下咧，就系头先讲嘅一啲疫情嘅发展先。咁就宣布翻就系话咧，系香港系新增124宗新冠病毒确诊嘅个案，当中31宗系输入嘅个案，另外嘅93宗咧就系本地个案。本地個案之中咧，有6宗係未揾到個感染源頭嘅，53宗就同其他個案有關啦，亦都有咧係葵涌村係有另外新增33宗嘅個案啊。咁其中咧就係15宗就係日葵樓啦，4宗影葵樓，10宗咧下葵樓，另外都有啲嘅大樓咧係發現有新嘅個案嘅，咁都令到咧就係呢個嘅葵涌村啊。累計嘅成條村嘅確診嘅個案咧係276宗，咁啊當中咧日葵樓咧就係比較多嘅個案啦，就累計咧184宗，咁而第二多咧就係影葵樓啦，64宗，而咧就係今朝早啦，特首林鄭月娥咧都講到話，見到咧就葵涌村各個大樓個情況啦嚇，咁都宣布咧就係下葵樓咧嚇都需要係做一個5日嘅圍封強檢啊，咁啊因為咧下葵樓咧就係見到嚇都新增咗10宗嘅個案啦，就累計13宗啦咁，所以咧就下葵亦都係需要咧做一個5天嘅圍封強檢，去到1月29號。至於日葵樓咧，本身咧就係聽日咧就會完成個圍封噶，但係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決定延長2日，去到1月28號嘅楊立滿。 是啊，吓咁而家嗰个情况咧，嗰、那个发展咧，大家都即系平息住，即系嗰个心情去睇，每日都有新嘅发展啊，吓咁咧就最大差唔多全港最大嘅屋村，即系葵涌村咧，就16座咧，已经有12座，即系3/4嘅座数咧，已经系有阳性嘅个案噶啦。咁啊，今日即系听最新嘅新闻咧，就呢、這、一个隔离荃湾区嘅一啲村啦，譬如象山村啊，呢啲咧都系蔓延到去嗰度嘅。咁我谂香港人而家都有好多嘢要问啦吓，就系当然唔系好知道个答案喺边度嚟啦。就系、是、譬如话香港而家咁多人要做强制嘅检测吓，究竟我哋嗰个能力系能唔能够应付咧？即、就、系、是、有需要做嘅人系咪即刻真系可以即刻可以做到咧？咁呢几日都听到好多真系葵涌村嘅村民佢哋嘅一啲一啲嘅投訴啦嚇，真係唔係話即刻要佢做，佢就真係做到，咁就被逼係同其他即係等候人一齊等，咁啊真係驚住有交叉感染。咁亦都今日都發現到有譬如話又話又可以放出嚟啦，咁但係突然間咧又話唔得，要揾多兩日。咁即係個消息方面嗰個傳遞咧，亦都係有待改善嘅。咁因此咧就亦都即係擔心政府究竟嘅人手足唔足夠咧？因為政府而家已經即係總動員咗10多個部門啊，千幾位公務員嘅同事去做噶啦。咁但係咧就似乎都仲係有啲甩漏嘅情況啦。咁當然即係第一次做即係禁足圍封嘅行動咧，香港嚟講啦嚇，咁第一二日咧有一啲甩漏，其實都可以理解嘅嚇，咁都希望即係市民係可以瞭解啦。咁但係咧就似乎到即係第三四日，咁都仲係有少少呢啲問題，咁所以我覺得都需要政府出嚟係要係多啲係向即係市民解釋啦，同埋咧如果有需要嘅話，即係人手方面真係要增加多少少咯，房屋處即係嗰啲分判商啊等等都係需要去檢討一下嘅，我覺得。 你頭先講緊嘅個案咧，就其中一個係下葵樓啦，因為今日咧特首就宣布話要係圍封5日咁耐啦。咁其實下葵樓尋晚咧已經有一個短期嘅圍封強檢噶啦。咁但係咧就係今朝早有啲嘅傳媒報道啦。咁其實一個一晚嘅圍封強檢係有啲居民咧係檢測完成咗，攞到陰性報告咧就可以離開咗下葵樓啦。咁今朝有啲係下葵樓嘅居民咧，亦都係落咗街翻咗工啊，食早餐啊等等， 食嘢啊咁 之後咧，即係10點鐘左右咧，先至知道特首林鄭月娥咧就係宣布下葵樓要5日嘅圍封強檢啦。所以咧就都有啲居民咧都失咗預算啦嚇。咁而另外就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有啲嘅報道都講到話咧，就係有一啲嘅初步確診者 同埋咧就係確診者嘅家人咧，咁就係喺呢段期間咧，即係圍封強檢嘅期間咧，就落咗樓咧就做排隊做檢測啊。咁所以咧就有啲嘅其他嘅住客咧都擔心啊，其實咧呢啲嘅人士都係一個比較高嘅風險啦嚇。咁會唔會話大家喺等呢？排隊做檢測嘅時候，有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咧嚇，咁呢個都係咧係一啲居民啦嚇，即係連日以嚟咧都係提出嘅一啲問題啦，同埋傳媒報道啦咁，咁啊加上啦，即係早兩日都講過啦，即係有啲需要上門檢測嘅，譬如長者啊、行動不便嘅人士。遲遲都未得到咧檢測啊，咁都令到咧即係成個嘅圍封強檢嘅行動咧，都可會唔會喺嗰個嘅執行上面、效果上面係有一啲嘅漏洞嘅地方喺度咧？ 係的確唔係幾理想嘅，即係有一啲比較年紀大嘅老人家咧嚇，即係你唔能夠上門去做檢測，咁佢落到去可能又要排好耐，咁呢個真係要睇一睇咯，我哋。 嗯，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都问问听众咧，有冇啲嘅听众系就系住喺葵涌村嘅咧？大家嘅情况系点咧？又或者各位市民啊，大家点样睇今次呢个嘅葵涌村已经先后有三栋楼咧系要五日嘅围封强检啦，即最少五日嘅围封强检啦。大家觉得呢个行动做成点咧？呢个策略如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日葵楼嘅居民啊，陈先生喺度。 嗯， 陈生你好 ，Hello 你好， 系 咁啊，特首就宣布你哋嘅日葵楼要延长多两日嘅围封强检啦，即系前后就七日噶咯。你嘅感觉系点啊？ 会麻烦少少咯，因为其实佢咁样无了期宣封落去，因为唔知道会封到几时。因为会其实会失咗好多预算，即系可能我自己工作上各方面都会影响咗好多嘢咯。会， 咁计讲下你做咩工作？呢个围封 强检点样？教练嘅， 健身教练， 系。 咁但系呢一排，就算佢放翻你出去，你都即系冇得开工噶，系咪？ 系，因为我自己会有去一啲公园嗰啲，会去做一啲、 即系露天嗰啲， 即系街头健身嘅教练。 系啦，系。所以就会麻烦少少啦，咁样。 即 系因为真系可能有时会约咗学生 ，OK， 谂住听日可以解封啦。咁你突然间就又延长多两日，咁一路无了期咯，有少少觉得。 即系你嗰啲同学生之间可能系逐堂计钱系嘛，咁所以咧你如果出唔到去就 冇咗 个 收入啦， 完全冇收入变咗。 系咁但系你都好似有资格系攞一啲嘅津贴嘅系咪？今次 其实嗰个津贴就好难攞，因为我哋健身教练攞嗰个牌，多数系如果佢要攞个津贴咧，系香港政府去自己认可嗰个牌照，但我哋出边多数去做嘅。都是会考一些外国的牌照，是的，那他就不会有资助了，这个就。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关于今次的围封强检的行动，你自己觉得政府做成怎样？ 差，很差。 哪方面呢？ 各方面啦，即是好像去检测那个方向，即是他安排人去检测那一边都出了很大问题，我自己觉得。 咁你自己經驗係點一個檢測嗰度 嗱，因為其實佢檢測啦，咁我哋就每一日喺屋企等人門落去做檢測啦。咁佢每一次就可能成層，我唔知佢可能兩三層咁樣一次過叫曬嚟檢測，咁佢同一部啲咁樣，好多好容易會交叉感染咯。其實佢冇去安排過一啲時間，冇做即係冇做過一啲分段嗰啲啊。 你自己譬如是即係嗰啲當局嘅人員咧，係點樣去通知你哋要去檢測嘅咧？ 其實佢冇嘅，佢就咁喺門口拍門嘅，拍門就嗌你落去噶啦。 係有冇定時㗎？還是每日都唔同咧？ 佢每日都唔同時間。 係即係每人每日都要做一次，係咪啊？你哋 每日都要做一次。 係 咁，你都嗰幾次你都係不同時間做嘅係嘛？ 不同時間去做嘅。 哦， 咁就变咗一层嘅住客就一齐落去做检测， 系啦。 咁会有几多人到？会唔会系逼 lift 逼人咧？ 佢会逼 lift 逼人啊，因为其实好似琴日咁啦，我落去做检测，其实排队咁都最起码都排到9个字啊，要，成班人一齐咁样。 你见唔见呢个啲老人家啊，即系或者行动不便嘅人喺度都 有啊，有啊， 一齐要排队系咪 啊？ 佢冇啲关爱队嗰啲噶，即系俾一啲老人家。 因为我有问过佢哋，其实话就话会有上门去帮啲老人家去做检测啦。咁、但之后我再问翻其他住喺度嘅居民，咁其实佢都会推咯，即系佢唔未必会日日上到嚟咁样，即系又好似一个去有一个老人家咁去。已经两日都冇做过检测噶啦，冇人想去上门去帮佢做呢一样嘢咯。 阿、陈生，由于我哋听新闻啊，转头再同你倾多阵可以吗 ？OK， 好，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有93宗，当中53宗属于关联个案。暂时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有6宗。葵涌村疫情继续扩大，确诊同初步阳性个案累计增加至276宗，较寻日多64宗。其中日葵流個案最多，累計184人，涉及124個單位。6宗源頭不明個案包括鄰近葵涌村的紀律部隊宿舍、葵福苑安葵閣的29歲女住客。昨日一宗源頭不明個案，荃灣花園榮華閣的居民，衛生防護中心懷疑有垂直傳播，多個部門會到場調查。黄大仙凤凰新村新形象发型屋至今录得3人确诊，输入个案有31宗，当中21宗来自印度抵港船只。当局宣布葵涌村下葵楼要围封5日，下周有原本已经外出的居民接返。有居民话，朝早7点持阴性检测证明，获准离开上班。到11点左右接获电话通知要返回寓所，他说有少少担心疫情，形容有如坐监失去自由，但好彩是留在家，又说延长围封是预料之内。他说自己从事建造业，有将情况知会公司，涉嫌工友亦都不想跟他见面。他带了一批蛋糕、即食面和饮料等物资回家，话会趁在外面期间为自己和相熟的街坊准备。至于原定明天解封的日葵楼，围封要延长至星期五。黄大仙祠在年29投注香樟不会开放给公众参与，亦都不设传媒采访。食食员说，近日疫情严峻，为保障安全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祈福儀式將會改為透過息息員 Facebook 專頁和 YouTube 頻道網上直播。黃大仙祠在年29將會維持平日的日間開放時間，由早上7點半至下午4點半。黃大仙祠強烈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新春人多擠迫，鼓勵市民避免在人流高峰期的時候前來參神，或者可以透過黃大仙祠網站登記網上祈福。日本傳媒報道，全國新增確診新型肺炎個案超過60,000宗，是歷來首次。東京都新增確診數字回升10,000宗以上，有12,813宗，亦都是歷來單日最高數字。另外，大阪亦都新增8,612宗確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20度。听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龙翔道嘅交通先啦，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港铁站对开慢线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比较多车啊。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另外伟业街去龙翔道观塘道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常月道，受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事故影响，现时龙翔道去荃湾由黄大仙港铁站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咧，都系多车嘅。仲有伟业街出去龙翔道观塘道个龙尾排到去上月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繁忙少少啦，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港岛路面中区嘅皇后大道中西行，咁近住租比利街至到花园道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花墟段，现时交通都系较为繁忙。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较为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美林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都系比较多车噶。而葵涌嗰边咧，因为要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啊，咁所以喺日葵楼外边嘅一段上角街咧，仍然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祝大家虎年身体健康， 有强健的体魄，自然就如虎添翼啦。 新一年新精头，日日都有好节目陪大家过节。 年初一，如虎添翼抗癌食疗。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代表教大家从饮食着手，远离病痛。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精灵一点，祝大家新一年生龙活虎，龙精虎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葵涌村咧，就再多一棟嘅樓咧，係下葵樓咧，就係需要進入呢個五日嘅違風強檢啊！即係累計咧，有三棟樓咧都需要進入一個長時間嘅違風強檢啦。咁我哋討論緊咧就當中嘅一啲執行問題啦。咁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今日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日葵樓嘅居民陳先生咧傾緊嘅，請翻陳先生出嚟先。陳先生 ，Hello， 係。 嗱，而家就日葵樓咧都有即係184宗嘅累計個案啦。其實你自己擔唔擔心咧？同埋即係你有冇見到一啲即係當局點樣去處理呢啲嘅確診個案咧？ 其實唔擔心就真係假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其實佢咁樣爆發，好大機會都係因為我哋落去檢測嗰陣時去會跟住去染疫啊。我自己又覺得 即是说你检测的时候即是交叉感染到你觉得 是的交叉感染的那时候、 你有没有见到譬如一些即初确者或者密切接触者有下去检测的情况呢、 这个有见过因为我早两天下去检测的时候我就其实见到有一个他是家人确诊了的他算是一个密切接触者他都要下了去检测是下去检测嗰阵时，嗰啲检工作人员先发现，咁先会截停咗佢咯。咁其实我哋唔知佢有冇确诊到噶嘛，系啦，呢个就会危险少少。我自己会觉得惊少少咯，因为咁其实成班人一齐搭 lift 落去，咁你始终佢又冇消毒又冇剩咁样，好危险咯会。 即系你系冇见到有一啲初步确诊嘅密切接触者，譬如话家人咁样咧，佢哋去检测咧系有另外一条队，系冇呢样嘢嘅。 佢哋冇噶，冇另外一 條隊、都系同你哋排埋嗰条队。 佢哋唔应该落去检测嘅，其实 系咯， 吓系啊。但因为有啲可能有啲系老人家，因为佢哋唔知道啊，咁佢哋就照落到去检测咯。 系 啦，因为我早两日见嗰个都系一个老人家嚟嘅。 系， 佢喺咩地方、乜嘢嘅阶段先至俾工作人员发现呢？ 佢就系去排队去入到去量体温嗰一下，跟住先发现咯。跟住个工作人员就即刻接走咗佢咯。咁其实排后边或者排前边，同埋一齐落嚟嗰啲，咁其实好大机会都已经确诊咗咯。 量体温嘅时候发现啊，即系话佢嗰阵时已经系有发热噶咯，系咪啊？即系话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佢发热嘅时候，其实嗰个传染力系比较高嘅时期嚟嘅，真系。 系，所以呢样就比较危险少少咯。 嗯 哼，咁另外就系、是、有冇其他嘅问题？你都发现到，譬如话系派送物资啊等等呢啲有冇问题咧？你见到？ 派物资啦，咁其实我哋一路都好想佢可以派到一啲消毒嘅物品俾我哋啦，可以消毒嘅水啊，各方面或者饭都啦。但系佢其实每日派嘅都冇咯， 只系食物 派埋啲食物啦，佢会派洗头水俾我哋啦，会派冲凉液啦，派纸巾啦，即系去到今日佢会派 M 巾俾我哋，但都系冇去派过一啲消毒物资俾我哋咯。 咁嗰啲時間即係送嚟你哋單位嗰個時間係咪都仲係好怪呀，或者唔係好標準咁樣呀？ 而家攞物資就係要落去檢測嗰陣時先可以攞到嘅。 Okay, 即系唔会话揿钟就即系有饭食。 佢派饭，佢就揿钟摆喺门口。 摆喺门口吓， 摆喺门口系啦、嗯。但同埋派饭，佢亦都出现咗另外一个问题咯。我自己都觉得 吓系咩咧？ 系因为其实我自己今日我哋睇一路，我哋会有睇住个 CCTV 啦。咁因为我哋有见到佢，其实嗰啲派饭工作人员系喺部 lift 度。咁佢將啲飯啊同埋啲飲品跌咗落地下，咁其實佢照執翻落去就照派俾我哋。其實連消毒都冇消毒過，我自己又覺得有啲問題呢樣。 哦， 因為你哋喺電視嗰度係可以睇到，即 係 其中一個閉路電視嘅 閉路電視睇到係嘛？ 係啦，因為我哋都其實都拍咗片咁樣啦，已經。 咁但係啲鐘數咧，送飯嚟嘅鐘數係咪正常嘅鐘數？係送到嚟俾你食？ 佢都正常嘅，正常嘅。 即係而家係好翻啲，因為第一二日就成哇，成夜晚都至唔知九點幾十點都冇得食。 係啊，九點幾先十點先送到過嚟，而家就可能七點零八點都送到過嚟噶啦。 咁但係你啲親朋戚友，譬如話要攞啲藥物俾你哋啊，咁有冇呢啲情況係即係佢哋都攞唔到啊咁樣啊？而家仲有冇？ 一開頭兩日啦，就唔俾攞藥過嚟嘅。咁、到今日就話可以淨係攞藥物咯，但係其實我哋想叫佢攞啲消毒物資俾我哋，咁都 唔得 俾咯。 其实都围封咗系好几日啦，你觉得个情况有冇改善呢？同埋你哋有冇都将呢啲问题反映翻俾工作人员听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冇改善，因为我哋都有不断去反映过，去同房屋处啦，或者佢哋卫生处嗰啲都反映过，因为我哋想佢送完一啲确诊咗嘅人走嗰阵时，佢可以消一消毒布 lift 啊，各方面。因为其实我哋睇翻佢可能啱啱。送完嗰个确诊咗嘅人去医院啦，跟住咁佢冇消毒个布贴，咁就继续叫人落去做检测。其实我自己觉得有啲问题，我就系希望佢哋可以去做到呢一样嘢咯，消一消毒咁样。因为如果唔系，你啲病菌一路积喺度，咁啲人入啲咪不断中招咯。 我想再問多條即係比較個人少少嘅問題啦，即係嗱，你而家係做私人教練啦，咁如果啲學生知道你喺呢一度住嘅，佢會唔會對你有某一種嘅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怕或者係歧視啊咁樣咧？你有冇見有冇呢個感覺？ 好彩就冇咯， 冇嘅， 好彩啲學生都睇嚟，係 OK， 好啊，唔該曬陳先生啊，多謝你啊。 好，唔该你。 陈生咧就系住喺日葵楼嘅居民嚟嘅，咁啊已经被当局咧要求咧系延长多两日嘅围封检测嘅。咁头先讲开一啲嘅问题啦，咁包括譬如一啲嘅初步确诊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咧，咁啊呢两日就有啲报道就系话有啲人咧就系落咗去楼下度做检测啦。咁其实咧就系唔需要嘅吓，因为运防局咧都喺社交媒体上面咧都系讲话房署嘅同事咧其实已经张贴咗啲通告啊，咁就提醒，如果屋企咧有系同住嘅家人确诊啊，或者初步确诊嘅居民咧，其实系可以留喺屋企，就唔使落楼咧就做检测嘅咁。咁另外咧都系清洁承办商已经系加强咗楼层嘅消毒啦，同埋收拾各层嘅垃圾啦。咁啊，啲同事亦都为各户咧就系继续派发三餐啦等等。咁至于头先啊，陈生都讲到话啊，其实围封咁多日，会唔会真系出现咗一个即系困兽斗交叉感染嘅情况咧？咁其实头先咧喺记者会上面，即系卫生防护 護中心嘅記者會上面，都有人咧就問到係即係圍封咁多日，會唔會話即係冇事都變有事呢個情況咧？咁張竹君醫生就講到話咧，因為有啲嘅個案咧都係有啲比較長啲嘅潛伏期啦，咁所以都要睇下咧嗰個嘅圍封幾日個趨勢係點啊？啲個案新增嘅個案會唔會跌啊？先至咧就再去到觀察咧即係下一步嘅行動嘅嚇。 嗯，係啊。咁而家今日都仲有喺葵涌村出嚟一啲新嘅個案啦。咁雖然你話係再延遲多兩日，咁但係如果嚟緊嗰兩日都仲係幾十個、幾十個咁樣咧，咁嗰個真係撤銷嗰個圍封嗰個日期咧，就真係遙遙無期喎。 嗯，嗱，特首林鄭月娥今朝咧就講到，即係宣布啊，就係延長日葵樓嘅圍封同埋下葵樓都要圍封嘅時候咧，都講到話完全明白葵涌村受影響嘅居民咧，聽到呢啲宣布咧會唔開心，會好焦慮。咁佢就希望咧大家可以諒解呢一波嘅疫情咧嚟得好快同埋好猛烈啦。咁所以要採取相對果斷嚴厲嘅措施嚟到截斷佢嘅傳播鏈。咁佢话再一次咧向葵涌村受影响嘅居民表示衷心嘅感谢，多谢佢哋嘅配合同埋体谅。 系咁其实即系房屋署都有换咗一个新嘅清洁嗰个嘅承建商啦。咁但系听头先陈生讲咧，个情况都仲系即系令人担忧嘅。咁所以呢方面我都希望当局系要留意啲。 我哋电话18723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啦。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系你 请讲啊。 咁其實呢香港有長者安居協會有電話㗎嘛，咁其實你應該同佢合作，譬如有啲獨居居嗰啲呢，咁你變咗即係俾個電話佢，有得同傾下，因為你有時又話有 extend 啊，又話要落去排隊，即係變咗佢個老人家有人同佢傾，唔係混喺邊間。咁另外個方面呢，你餐间嗰度到度咧，你已经帮衬咗国泰航空公司个厨房啦嘛。其实佢国泰城有成个星期嘅食物喺度噶，你随时加餐都得噶。你好似嗰日咁啊，话叫人哋成日唔好食饭，有冇搞错？前几日咧就冻到死，咁真系1996年嗰时就因为冻死人先有长者安居协会啫嘛。 OK， 好。 咁另外嚟讲咧。即係你譬如話困耐咗咯，咁佢有啲 BBQ 或者嘢玩嗰啲，咁你咪叫國泰送埋過去咯。咁反正政府都俾個錢國泰，同埋呢一波都係國泰嘢嘅。 好多謝曬黃生嘅電話嚇。今次嘅即係服務承辦商係咪國泰咧？這個我都唔肯定啊，都因為都今次都涉及咧，即係一啲嘅好多嘅政府人員咧，去到處理譬如派送物資嘅工作啦。咁譬如話即係政府都多次講到，咁係出動咗咧，即係超過十個部門嘅 千幾個 人員啦，係1800名嘅工作人員咧，去到處理今次葵涌村嘅一啲圍封強檢嘅工作啦。咁不過黃生都頭先講到一啲另一啲問題嘅，即係希望支援好啲啦，即係包括被圍封多日嘅居民，可能有啲情緒上面嘅問題啦，會唔會有啲人真係可以做一啲嘅叫做熱線嘅心理嘅輔導或者支援咧？咁另外就物資方面啦，即係頭先阿陳生啊，或者係呢位聽眾都講到，即係物資上面其實好多居民都有好多嘅需要嘅。咁睇嚟咧就即係當然啦，即係而家有一個咁大規模嘅圍封行動咧，即係啲人手好緊住、好忙都理解嘅。但係即係一啲嘅物資會唔會又可以即係再做好啲咧？咁呢個可以俾當局去到參考。 其實即係不少嘅慈善團體都可以考慮即係捐一啲，譬如話消毒嘅藥品。即係俾呢啲居民啦，當然即係物資係一件事，但係嗰個所謂人手點樣去調配啊、運輸啊、各樣分派等等咧，都係即係要考慮嘅一啲問題嚟嘅。 好，我哋嘅电话是1872311啊，咁啊都如果大家有意见咧，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rmones. 荷爾蒙。好多時候呢，我哋喺日常生活嘅對話裏面呢，都會提到呢唔少身體嘅一啲化學嘅物質呢，我哋叫做荷爾蒙。Hormones, H-O-R-M-O-N-E 呢。有啲乜嘢荷爾蒙呢，我哋係好多时候在日常生活的对话里面都会用到，而不是纯粹是一个医学或者是科学里面先讲。 有好多嘅，最常见嘅咧就系 adrenaline 肾上腺素，大家都应该听过啦。好多时候咧系一啲紧张刺激啦，或者系好危险啦、惊恐嘅情况之下，个身体会出现嘅一啲荷尔蒙啦。Adrenaline，adrenaline。咁点样用嘅咧？譬如而家睇呢场波咁啦。Okay，watching the match 啦 ，gave me a rush，rush， 即系突然间令到肾上腺素飙一飙咧，我哋叫做 a rush of adrenaline。Okay， 都几常用嘅。咁大家记住呢个字咧 ，adrenaline，a d r e n a l i n e，adrenaline。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下午5:50啦，咁啊继续讲咧，就系关于葵涌村咧，就系围封强检，一啲楼宇被围封强检嘅问题啦。咁就见到啦，杨立门啊，就见到有啲嘅组织啦吓，咁就做咗一啲嘅网上调查啦。咁就问咗一啲葵涌村嘅居民啦，咁就收到一啲嘅报告，就系话咧有至少11人咧就被因为当局围封啦，而无法翻工咧就被雇主解雇啊。咁亦都有啲人咧就系因为被禁足啦，就被雇主逼放无薪假同埋年假噶咁，嗱呢关于呢个嘅调查咧，其实我哋都尝试去联络翻做调查嘅组织啦，咁但系就未能够联络得上啊。咁当然啦，即系呢个系一个网上调查啦，个真确性都可以再去斟酌啦。咁但系即系都难保咧，真系有一啲嘅居民咧，即系今次涉及咧成2000多人一栋楼啊吓，被围封咁嘅情况出现，真系都难保有啲人咧，真系因为被围封咧，翻唔到工，系出现咗佢即系喺工作上。上面嘅一啲問題啊，咁如果真係出現咁嘅情況嘅話，其實有冇咩問題嘅咧？ 係啊，嚇，即係我哋都聽見有一啲個案，即係講話個老闆就話啊，你唔使翻工啦，咁樣好似有兩夫婦屋企都係有個同樣嘅遭遇嘅嚇。咁呢一個咧就當局都有出嚟即係解釋嘅嚇，或者都。建議你可以用啲咩途徑，即係去申訴咧？咁似乎就即係有人呼籲，即係話政府要快啲，即係俾一個，譬如話病假紙啊，咁可以喺相關嘅勞工法例之下咧，係可以申請到病假嘅津貼啦，咁樣嚇。咁即係亦都我諗平機會亦都出嚟講咗，即係話如果真係有人因為你係病，所以就即係歧視你咧，亦都係即係唔啱嘅，都可以追究嘅咁樣。咁但系我谂有关劳工权益嘅嘢咧，就系我哋都需要探讨多少少。 我哋电话18723111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你嘅意见噶。嗱，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一啲嘅劳工界人士，有劳联嘅副主席谭金莲啊，谭金莲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嗱，如果今次有即系市民咧，就系被围封强检而被解雇嘅话，咁其实系出现咩问题咧？咁而雇员啊，又可以有啲咩嘅即系争取权益嘅方法咧？ 其实因为今次嘅禁足啦，咁就有5日晓葵楼5日加2日出唔到嚟啦。咁呢个情况咧，就系个雇员冇办法。之下咧，唔能够出现喺工作岗位。咁如果一啲雇主话唔得，你翻唔到嚟，即系旷工啦咁样。咁咧就话要炒佢，仲系即炒嗰只嘅话咧，其实就系唔符合法例嘅，因为法例里面旷工虽然系一个好严重即时解雇嘅其中一个理由，不过咧雇主都需要系之前要有啲警告啊。要个雇员改善个表现啊，或者系个雇员屡次不改咧，屡劝不改之下，先可以即时解雇嘅。咁如果系一啲唔符合法例嘅情况之下炒个雇员嘅话咧，咁雇主可能都需要面对即系赔偿翻嗰个代通资金或者其他权益咯。咁希望喺呢几日里面就唔好咁冲动炒咗啲雇员啦。 嗱，见到劳福局咧，咁都喺 社交媒體上面發表一個嘅貼文啦，咁都講到話，如果係有僱員咧係被隔離檢疫啊，或者係受制於呢個限制與檢測宣告咧，咁而被解僱嘅話咧，就可能會構成一個不合理解僱啊。咁受影響嘅僱員咧，可以聯絡勞工處去到尋求協助，同埋咧向僱主提出申索嘅。咁另一個問題就係、如果僱主即係唔係炒佢咁極端啦？可能咧就係當佢呢啲嘅違風強檢嘅一啲日子係一個自己放假啦嚇、可能放佢嘅年假或者無薪假咁又得唔得嘅咧？其實， 如果係講到假期方面咧，有薪假期本身係協商形式，就冇話一定係僱員提出或者一定係僱主提出先至可以放取。咁所以係可圈可點嘅。不過咧，我哋見到好多工友其實經歷2020啊，咁或者21咧，其實無薪假都唔單止放佢本身啲有薪大假唔單止放曬，可能因為之前頭幾波咧都有副假期嘅情況，咁喺禁足之下。再要去再放呢啲有薪假期，即系本身可能争80日假嘅，而家变咗系85日假咁样咯。咁其实都系累积紧，令到嗰个雇员嘅权益系受损紧嘅。咁就但系咧，我哋都见到应该系用，如果用卫生署能够发出一个检测嘅证明，甚至医生证明俾我哋禁足嘅雇员嘅话咧，其实佢系可以享有有薪嘅疾病津贴。咁呢度讲紧有1/4人工，就唔可以用有薪假期或者系扣一啲有薪假咁去处理咯。 我想问一下，你哋而家你哋嘅组织系收到啲咩嘅个案？系你点样跟进紧呢啲个案咧？ 有㗎，我哋喺電話啦，喺 Facebook 啦，甚至我哋有啲辦事處都收到有啲查詢，係關於禁足嗰個情況呢，頭先講嗰幾個情景嘅。咁我哋喺 Facebook 裏面都有一啲係曉葵樓嘅居民查詢，咁有啲行業呢就係飲食業。有啲行業就係美容業咁樣啦，咁哪怕飲食業佢可能係有個燒味師傅，咁喺疫情之下咧，其實佢係多工作機會，因為佢提供一啲烤臘食品去外賣啊咁，咁就係最旺呢段時間咧，就因為禁足嘅關係翻唔到工咧，咁啊僱主都係要求佢放有薪假期啦。咁美容業就因為停工嘅關係，其實佢呢段但咧都冇辦法翻工噶啦。咁但係咧，可能好似頭先所講，如果佢已經放曬自己啲有薪假期，已經係累積緊一啲副假期嘅話咧，咁如果攞到呢個醫學證明嘅，其實就係僱員同僱主都要知道自己有咁嘅權益，或者有咁嘅安排係要俾翻有薪假期咯。 其實衛生署都係有發呢啲咁樣嘅證明噶，係嘛？不嬲都有，不過可能係 衛生署就喺檢疫中心裏面，一啲冇確診嘅被隔離嘅人士咧，係會喺嚟完成檢疫之後，就會按被檢疫人士嘅要求發出。所以咧，唔係所有入去檢疫中心嘅人都會主動獲得呢張證明。同埋有樣嘢就係佢完成曬成個期間，因為可能14日或者21日或者28日咁樣。咁而家禁足都係5天又話延2天。咁所以咧法例上同操作上咧，政府部門就會係完成成個期間先會按要求發出。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僱主係仍然有機會營業嘅，其實佢哋係都要揾人做嘢噶嘛，就可能個。他哋做嘢就會快過啲衛生署做嘢啦，可能因為咁唔俾人翻工啊，停工啊、停薪啊，甚至炒人呢啲情況咯。 好，唔該曬譚金蓮啊，多謝你嚇。譚金蓮咧就係勞聯嘅副主席嚟噶。咁我哋就住呢個問題咧，都係向勞工處查詢啦，有呢個回覆噶。咁都係要求咧，就係即係政府提醒啲僱主咧，就係盡量諒解咧，係僱員喺疫情之下面對嘅困難啦，同僱員保持良好嘅溝通，協商呢個工作安排啦。頭先都講啦，如果基於佢係被呢個違風強檢而將佢解僱咧，就可能咧會構成一個不合理嘅解僱嘅咁。亦都講到假期嘅問題啦，就話僱傭條例裡面咧關。 关于雇主发放有薪年假有明确的规定，年假假期就应该是由雇主在征询雇员和他的代表之后就指定的，而雇主就最少要在年假开始之前14日与书面通知雇员年假的日期，如果双方同意可以较短的时间就例外的。至于我们都问到究竟现在有没有一些的雇员去到向劳工处求助呢，劳工处就说未有备存相关的投诉或者是求助数字的。好了，讲到这里先，听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的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的龙尾近住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的，现时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出九龙的龙尾欣怡花园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集团澳星生命科技和新华通讯频会五大跌幅股份：信隆控股、新维国际控股、嘉毅控股股权、基石控股同埋官允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14.13，瑞士法郎0.92，加元1.264，人民币6.3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港金报17,090，比上日收市跌1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36.2美元，卖出1837.35美元。港汇指数95.1，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港岛中环红棉路上行近住壁球会对开有意外啊，嗰段嘅红棉路上行线咧有少少挤塞。新界咧就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喺呢个道峰山路影线咧都有意外，一带慢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下角道政府总部，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学园街，狮子山隧道的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在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泳池。九龙区方面，现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比较多车的，去沙田方向的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彩石里至到九龙湾港铁站那段都是比较多车，伟业街去龙翔道观塘道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德福花园，新界呢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至到安定村段就多车的，而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是多车，去纯水粉岭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美林村，葵涌的上角街就因为要配合强制检测的安排，在日葵楼外面的上角街继续要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正所谓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基基啊， 哎，娘娘，为什么又是这句开头的？ 是啊，你这都记得，今年呢再次派你落凡间一起迎接虎年啊， 等我打开宝库准备超市礼券送给大家光肥年， 好主意啊。 那在下有没有掌声啊？ 继续封你为香港电台第一台男神。 哇， 先啊， 1月31日星期一深夜12点， 即是大年初一的0时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流年， 那些好歌迎虎年。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你哋同我听住，上头有任务俾你哋，全程冇支援，只可以靠自己。一日未完成任务，一日都唔可以停，明唔明白？ Yes, sir！ 小朋友出发做大任务，电视真人 show《孩子城市闯荡记》，参与嘅小朋友每集都会被安排做啲从来未接触过嘅事，再从佢哋嘅表现解读孩子嘅心思。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6:40，欢迎大家继续留喺自由风，自由风啊！杨立门啊，我哋继续讲讲咧关于系疫情嘅发展啦。咁啊，而家咧就政府系围封咗呢个嘅葵涌村最少三栋嘅楼宇咧，系最少5日啦。咁而家咧，其实喺葵涌村嗰度咧，咁啊，由于要一啲嘅大楼要围封强检啦，全村都要即系持续强检一啲时间啦。咁所以咧都系动用咗，请嚟咗咧就系6个嘅检测承办商。就喺村里面咧，就系设立咗咧，就系10个嘅流动采样站，咁就可以咧个检测能力咧，就系可以做到每日30,000人啦。咁而家未用晒嘅，咁而家每日真系真正做到吓嘅葵涌村嘅检测数字咧，就大约系19,000人。咁即系话咧，系其实而家嗰个嘅检测能力咧，喺葵涌村咧系足够嘅。咁但系咧，就而家见到个疫情继续发展啦，就唔知道会唔会将来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嘅地区啊，大厦需要系又要围封强检啊，或者更加多嘅强检工作。究竟啊，即系香港嗰个嘅整体嘅检测能力系咪应付到而家疫情嗰个发展呢？ 系啊，呢个都系我哋应该关注嘅嘢嚟嘅吓。当然检测嘅能力系一件事啦吓，即系话而家都未用晒，即系佢嗰个即系能力之内可以做到嘅检测个案啦。咁但係你就算做到都好，咁你係咪要啲居民即係等好耐排好耐隊先至可以即係檢測得到呢？係咪其實可以即係多啲人去同時可以提供到呢個檢測嘅服務，令到啲居民係唔需要長時間咁樣喺即係個街上面或者嗰個地方去聚集太多咧，咁呢個都係要研究嘅問題嚟嘅嚇。咁當然啊，特首都有講話，即係佢就唔抗拒，即係要求即係內地係即係幫手即係做檢測啦嚇。咁我唔知佢意思係咪即係話佢唔會主動揾嘅，只不過如果佢哋係提議話即係幫香港，佢先至會考慮，就唔會抗拒咧。咁呢個都要睇一睇我哋真係係咪有咁嘅需要咯嚇。因為如果真係大規模鋪開咁樣去做小區啊，甚至有人而家提議話全港即係強制大檢測咁。咁呢一樣嘢咧，就肯定香港自己嘅能力咧係唔能夠做得到嘅嚇。咁所以到時都要睇一睇係咪真係需要靠一啲外力啦。 嚇，睇翻今朝早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喺行會之前見記者啦，都有提到討論到咧呢個嘅香港檢測能力嘅問題啦。咁就講到話而家香港咧係可以增加到每日做100,000次嘅病毒檢測啦。咁而其實咧呢幾日咧已經有幾日係做到每日150,000次啊，即系都超额完，超额系完成咗呢个嘅检测工作啦。咁但系当呢个嘅疫情继续发展，如果呢个150,000次嘅基 基礎要再提升的話， 嗯， 究竟是不是能夠真的持續增加到呢？ 咁 林鄭月娥就話咧，而家研究緊啦，就如果有需要咧，要向內地尋求一啲嘅助力咧，佢話佢唔會抗拒啊。咁事實上咧，過去嗰兩年咧，中央都好關心香港啦。就2020年咧，已經有幾個方面咧，就係俾香港支援噶啦。咁而家咧，個香港嘅檢測能力咧，係有所提升嘅。咁所以過去一年咧，都冇真係要直接向內地咧就尋求支援啦。但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佢話咧就肯定中央咧就一直關心香港，亦都咧有廣東省係初步向過林鄭月娥嘅辦公室咧就表示有咩需要咧就可以即管提出啊。咁就咁樣嘅情況。嗱，睇翻咧就係2020年嘅時候咧，都曾經咧就係受過內地嘅援助啦嚇，咁喺香港就設立一啲嘅火眼實驗室啦，就做一個檢測嘅工作啦，即每日咧都講，即係嗰時嘅嗰個嘅預測咧，就係嗰時每日都可以做到接近50万個一個檢測嘅工作嘅咁。咁而家究竟有冇需要咧嚇？咁呢個都要即係當然啦。而家林鄭月娥就話要睇個真正需要係咪需要揾內地嘅協助咧咁。咁但係咧就係講緊咧，即係如果真係有需要咧，就內地咧，相信咧都係可以咧隨時俾到支援俾香港嘅嚇。嚇咁啊，究竟大家點樣睇呢個嘅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嗱，就見到咧之前有唔少嘅即係政黨啊、議員啊，都向咧就係政府去到提出話，不如做一啲嘅全民檢測啦，又或者就算唔係全民檢測。都做一啲嘅小區嘅檢測啦，咁就令到咧就大家係就去思考啦，即係究竟有冇需要去到增加呢個嘅檢測能力，去做到呢個更加大規模嘅檢測咧？咁但係咧就要睇翻即係而家有冇咁嘅需要啦，即係香港咧一直都講。即係都要睇嗰個嘅疫情嘅風險，最需要嘅地方先至用到嗰個資源。究竟而家有冇需要做到更加大規模嘅一個檢測咧？這個可能係大家對於嗰個疫情形勢嗰個嘅判斷啊。 這個可能就真係各個地方有佢哋自己嘅標準啦。嚇，內地嚟講咧，譬如話早排中山珠海都做咗全市嘅一個大檢測嚇，咁佢哋嘅個案肯定冇比而家香港咁多嘅，但係佢咧就兩三日之內咧已經做咗一個全民嘅大檢測啦。咁你話香港係咪已經到嗰個地步咧？如果你即係客觀地即係、就是、用內地嗰支尺嚟到度咧，就肯定一早應該要做全民大檢測添咁。咁但係香港就畢竟都唔同內地啦嚇，咁民心亦都係唔一樣。咁就唔係話我唔係話擔心嗰個檢測個量係做唔到，或者個能力係唔夠，而係即係人民嗰個嘅支持度喺邊度？因為你做檢測全民即係強制檢測嘅話咧，你做一次係唔夠嘅，你可能要做幾日之內做幾次。咁如果幾次嘅中間嘅時間你可以四圍走嘅咧，又唔得。咁所以你要全民大禁足。即係幾日甚至一個禮拜咧，咁呢一個真係大家要考慮翻嗰個經濟方面啊，其他民生方面嗰個嘅即係嗰個負擔個代價係點樣咯嚇？咁呢個都要諗諗。 問問聽眾點樣睇呢個問題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啊。咁我哋而家就即刻請嚟咧，就係負責喺影葵樓採集樣本嘅呢個嘅承辦商，亦都係咧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嘅主任黃利寶啊。黃利寶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先讲讲咧，关于而家喺葵涌村嘅检测嘅状况啦。咁啊，连日嚟都有唔少嘅市民都居民吓，都讲到话啊，其实都要花唔少嘅时间咧去排队做检测啦。咁同埋都惊咧，就会唔会有一个交叉感染嘅风险啦？咁你哋其实运作嘅过程系点啊？ 其實我哋而家個做法嗱，我哋影葵樓咁第一日做咗一個圍封強檢。咁就嗰個我哋大概喺5至6个钟裏面就完成啦，咁喺當晚就有晒所有結果，咁喺第一日我哋就揾到34个陽性嘅，咁跟住到第二日呢，政府其實佢哋就要做一啲個案追蹤啊，咁安排一啲相關受感染嘅居民就入去醫院啦，咁一啲佢哋嘅家居嘅 close contact 咁嘅接觸者就要送去一啲隔離中心，咁嗰度其實需要時間啦，佢哋要需要做追蹤啊，要找回到底是哪一家人，咁再安排一些车接送去。咁所以在第二日呢，因为连续做5日的嘛，第二日做那时候是有一些延有些 delay 的，因为他就等那些受感染的人或者 close contact 送走了， 咁 make sure 就變咗安全啲啦，其他居民咪可以落嚟做檢測咯。所以我哋第二日嘅時候係 delay 咗，就變咗喺1:00-2:00嗰段時間先開始做。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喺大概8:00就已經完成。咁因為我相信居民聽到咁多人就確診感染咧，佢哋都擔心啊。佢哋好多就好早就落咗嚟樓下等啦。咁所以呢度佢就出現有人龍嘅問題咯。咁啊，跟住第二日我哋都揾到有7個陽性啦。跟住第三日我哋都做咗啦，琴日就係第三日。咁我哋都揾到有十七個陽性都仲。咁其實係陸續你見到，因為始終有個潛伏期，就一路有啲陽性走出嚟啦。咁所以其實呢三日咧，佢哋上午嘅時間都係用咗嚟將一啲受感染或者一啲嘅咁嘅接觸者送咗去一啲相對要去嘅地方先，跟住居民先可以較為安全落嚟做檢測。所以我哋呢幾日都係喺1:00開始，但基本上我哋8:00都做得完，因為講緊係千幾人，而我哋擺緊喺度做負責係做檢測嘅工作人員係足，絕對係足夠。 即如果我冇理解錯咧，就呢一、這個譬如話有一啲已經係有確診嘅個案嘅屋企人或者係親密接觸者，佢哋咧係要同埋其他嘅即居民咧，都一冇辦法之下都一定要一齊排隊去檢測噶啦。咁呢個似乎就係、是初期係有咁嘅情況嘅，一定係咪？因為你未檢測曬嘛，你唔知邊個係即患病嘅。 係啦，同埋其實。我哋第一日做，譬如做到30多個陽性，咁捉走曬。咁其實因為有啲人可能喺個潛伏期裏面，佢未變 未發病係咯嚇。 係啦，到我哋第二日咪又捉到咯，但係嗰個我哋冇得避免噶嘛，因為一定會即係等於你喺市區嘅一啲流動站都會有呢個問題。 係，因為頭先都有一個聽眾打嚟咧，就話佢見到前面有一位阿婆婆，咁原來佢去到檢測量量體温嘅時候咧，就先至啲員工咧就發現，哦，原來佢係一個密切接觸者嚟嘅，咁就唔應該係同佢哋排埋嗰條隊噶啦，咁樣係嘛？即係呢個情況根本係唔能夠完全避免嘅，係咪？ 因為我喺我哋檢測嗰方面，我哋係避唔到嘅，因為係。佢哋係經過房署嘅同事喺樓上放佢哋出嚟嘅，所以同埋我哋係因為我哋係冇邊啲個案係陽性，我哋唔知，因為做完檢測，我哋只得一個叫做編碼，個編碼到底後面係邊一位市民咧，只有政府先知嘅啫。咁所以佢哋有個機會就話可能佢哋捉唔切，即係帶將佢哋送入竹篙灣送唔切，或者嗰啲係確診嘅送唔切。而嗰個居民又自己冇留，其實政府做曬嘢，其實喺每一户門口咧貼曬嘢，有曬信俾佢哋，叫佢哋唔好出門口嘅。但因為有啲人，譬如我知道我屋企人確診，我就好擔心啦，我都想知道，咁佢咪又衝咗落嚟做檢測咯？但其實政府就貼曬告示啊，每一户都俾咗封信通知佢啊，你屋企人確診啦，你應該留喺屋企裏面。但始終我諗人都會擔心啦，所以佢哋有報。好少部分會走落嚟。我哋喺第二日嘅重檢係試過有兩位市民走咗落嚟咯。 係咁出現呢啲個案之後咧，其實會唔會都係俾一啲指引，俾一啲前線嘅同事，譬如使唔使問一下啲落嚟檢測嘅居民有冇收到一啲嘅檢測報告，先至俾佢再做檢測咧？或者問一下佢係咪一啲有冇家人係確診咗，然之後先至俾佢做檢測咧？ 其實喺我哋檢測站就冇嘅，因為個人流你見到大家都睇電視睇到都不停排咗，我哋都一路做。其實嗰個程序就應該房署喺佢哋樓上落嚟嘅時候就應該已經做咗啦，敲門嘅時候。 即係唯有交俾房署嘅同事去到即係去到做一陣嘅人流嘅一個篩選先啦，係嘛？ 系啊！ 但听见有啲听众打嚟咧，就系话即系敲咗门之后，佢哋即刻落去咧，都要等好耐，即系等成个几两个钟先至即系可以检测到，系咩问题咧？出在边度咧？其实 个问题就系因为有啲居民佢哋可能比较紧张啊。其实我哋1:00开始，其实你讲紧可能11:00-12:00已经有啲人系落晒嚟，即系未敲门已经落晒嚟。 唔系有啲抛咗门，佢落去佢都要等个几两个钟。 因为之前有一啲人已经系 即係已經喺排咗喺前邊咧，其他嗰啲唔應該落嚟嗰啲係嘛？ 其實佢哋房署佢哋係做得好，佢哋有分行去拍門嘅，但係有因為佢你都唔可以阻止佢要出嚟啊嘛。 咁 另外咧就係、之前咧就有一啲嘅行動不便嘅人士，譬如長者啊咁有啲人就向房署登記咗咧，就係話要求上門檢測嘅。其實你哋有冇提供呢個服務？咁同埋即係有啲人就投訴話啊遲咗上去檢測啊，咁經過幾日啦，有冇改善咧？ 其实我哋今日都有上门做嘅， 咁但係因為我嗱都係同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承辦商喺下面，我哋係唔知道邊個市民有需要啊嘛。 嗯。 咁其實政府都鼓勵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裡面嗰個檢測，即係有受感染人士都多啊。即係醫護人員入去，因為我哋唔係拍門，我哋要入屋裡面去幫佢做嘅時候咧，有一定風險嘅。 嗯。 咁所以我哋就其實個指引就話，如果嗰個市民係可以推到輪椅啊等等，都鼓勵佢落嚟做，除非佢真係唔合適，譬如插咗啲喉啦，或者佢完全卧床係喐唔到嗰啲咧，其實我哋會上去嘅。只係我哋收到通知，我哋會派醫護人員上去。好似我哋今日都有上門去做。 嗯。咁你哋排隊喺下面排隊嘅情況係點嘅咧？即係有冇一啲關愛隊嘅所謂嚇，即係俾一啲年紀大嘅老人家㗎？ 我哋譬如好似之前有啲，甚至乎有啲失明人士落嚟做，譬如我哋有啲police 都好好啦，警察佢哋扶住啲失明人士，就佢哋咪關愛隊即係 pass 咗嗰條龍，就去咗做咗先啦，或者推輪椅嗰啲我哋會做咗佢先咯。 哦，咁樣即係有其他政府嘅部門幫你手揾咗呢啲人出嚟，就俾你哋快啲做咗檢測先嘅。 其實有嘅，其實唔單止房署啦，嗱民政嘅同事啦，最近民政有加入啦，消防嘅同事有加入啦。我知道今日应该可能系 immigration 都可能有啲同事嚟加入嘅， 嗯， 系啦，咁所以政府系不停加紧啲人去，希望令到成件事做得更加流畅咯。 嗯，头先你话咧，即系可能要等一啲确诊者送院啦，咁所以你哋开始检测嘅时间咧，就延后到一点先开始，咁会唔会就系造成一啲嘅人流聚集咧？嗱，经过几日之后，那个流程上有冇得改善，令你哋嗰个检测时间可以拉长啲，去到分薄啲人流咧？ 其实我哋个时间一点至八点，其实我哋而家基本上我哋同佢哋讲话，我哋会做到九点。其实八个钟做千几人系绝对够，系每一个人每一个钟其实做好少人。不过就系大部分市民佢哋冇跟，即系我希望佢哋啦，我明白个紧张嘅，但系应该都要跟翻嗰个指引。譬如哦，而家系几多楼落嚟，你就几多楼落嚟咧，咁就可以避免咗个人群嘅聚集咯。 嗯，咁如果你哋多啲人手去做，会唔会好啲噶？ 其实我哋已经比正常做嘅人手多噶啦，因为我哋因为知道嗰个疫情都比较严重啦，咁所以我哋相对比同事佢哋嘅休息时间都要多，所以我哋比平时一嘅人手我哋 1.5 倍，譬如可能平时做嗰个人数我哋五个人做到，我哋而家可能系用七个人八个人去做咯，同埋我哋要预备啲同事佢哋要需要上门做嘛。 OK， 剛才我們就講到另一個議題呢，就是全港那個檢測能力啦，即是隨著那個疫情的發展呢，其實檢測的需要呢可能會越來越多的，那你覺得現在香港的檢測能力是去到上限未呢？即其實如果你們譬如你們這些檢測的承辦商要再去增加人手做採樣啊，背後的實驗室要再增加那個檢測量啊，有沒有可能的呢？ 有可能的，現在對最初第一、第二波是很不同，即是自從了那個全民檢測，其實政府是 ram up 曬一些比較，譬如有四五間比較大的檢測承辦商啦。咁其實大家每一個嘅檢測力可以一日做幾萬個係冇問題。首先而家講緊誒，琴日應該係11万幾個 test， 咁我哋自己都做咗3万幾噶啦。咁其實有幾個承辦商係可以再加嘅，係可以做到嘅。其實你話而家一日要去到15万。甚至乎20万，其實我覺得都做到。同埋係講緊而家係檢私人嘅檢測承辦商啫。其實我哋仲有中央化驗所啦，即係個衞生防護中心嘅化驗所啦。我哋仲有醫院嘅化驗所啦，仲有北大嶼山嗰個實驗室。其實我相信你話一日要做20万，加埋政府做到30万，我覺得都係可能。 係咁，但係而家有個坊間都有一個建議，就係話一個強制嘅全民檢測啦嚇。咁呢一個咧就複雜好多啦，因為你要一定配合禁足咧，先至即係有一個最好嘅效果啦。咁所以咧，你幾日之內咧，可能要做700几万人咧，係要做幾次嘅檢測。咁你如果你一日做得嗰20-30万咧，就好難即係、就是、做到，因為你要啲人即係禁足好耐先得啦，或者嚇。咁你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呢一個全民大強檢嘅時候，啊、即係你700几万人，盡量即係壓縮嗰個真係要禁足嗰個時間嘅話，呢個檢測量做唔做得到 咧？其實你贊唔贊成全民檢測呢樣嘢咧？ 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未需要住， 係 小區嘅禁足去檢測，我覺得係好似而家葵涌係可以嘅。 嗯， 你話係咪再差啲？而家因為都好多助遊啦，係咪個葵涌村要做咧？其實呢個可調翻轉可以考慮咯，因為已經有。三座是要5日連續5日的嘛，咁你 講緊全民，其實我哋自己我哋內部都計過數嘅。如果四個檢測承辦商做，就每人做25萬，咁就應該7日就可以做曬700萬人。 係，咁你一次啫喎呢個， 一次。 嗯， 但係要喺嗰7日裡面啱啦。頭先兩位主持講就話，佢哋要有個禁足咯。如果唔係呢度你走咗去， 其實幾次。 最后我都想问埋咧，就系、是、特首早几日都讲过啦，其实检测能力咧个化验所嗰个检测咧就唔系问题啊，个问题在于采样嘅人员啊，即系你要短期内去到请好多嘅采样人员啊，或者系要有时间做晒咁多个采样嘅工作，其实有困难嘅，你同唔同意咧？ 同意，但系大家记得我哋做全民嘅时候，已经全香港有140几个点，每个点系有5至10个采样站。其实你计翻出嚟，其实唔系冇可能，我哋唔一定要用 nurse 噶嘛。嗱，我哋可以用一啲叫做 HCA 啦，或者一啲其他嘅制服团队啦，甚至乎救护车人员啦，甚至乎学医护嘅学生啦。咁如果我哋动员佢哋，其实系绝对有可能。同埋最紧要系个采样嘅时候个方法。嗱，国内咧，头先你两位主持讲得好啦，即系喺一个好短时间去可以成个广州做晒。因为我哋自己喺广州个实验室都有参与嘅，其实因为佢哋讲紧系10个合1个，而香港 即系混合嗰、那个那个样本嗰、那个啊， 系 啦系啦，咁同埋佢系采集嘅时候已经混咗噶啦， 系 明白， 所以绝对有可能。 OK， 好啊，唔该晒黄利宝啊，多谢你吓。黄利宝咧就系今次喺葵涌村都有参与嘅检测承办商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1。 郑月娥朝早在记者会冇戴口罩，张竹君表示不评论个别人士的情况。一艘原定驶往汤加为当地提供重要支援的澳洲救援船爆发新冠疫情，救援船在过去的星期五离开澳洲，原定前往早前受火山爆发所引发海啸冲击的汤加为灾民提供物资，但船上至今出现大约23宗新冠确诊个案。澳洲国防部表示，该救援船会继续行程，预计在星期三抵达，会确保以隔绝新冠病毒以及安全的方式将物资赴运到当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0度。明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寒冷。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咁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北角汇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有意外，龙尾去到北角汇。中环的红棉路上行之前近住壁球中心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仲是多车的，龙尾排返落去金钟道。仲有就是新界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之前在呢个道峰山路影线嗰度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不过都系比较多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很多车的。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的龙尾去到亚街路街，观塘道去龙翔道彩石里一带都仍然是多车啦，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而伟业街转出去这个龙翔道观塘道的龙尾就排到去上月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和扫管忽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在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是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和美田路的。安全车速报告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 食得太甜咧会变肥，又会影响牙齿健康，所以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啦。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用一级能源效益嘅电器啦，悭电又悭钱，最重要系应对气候变化。窗口机、抽湿机同悭电胆嘅能源标签评级标准都提升咗啦。重新评级后会换上 U 2标签，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选购电器产品时，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嘅悭电计比较下啦，一齐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疫情嘅發展啦。咁大家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啊。咁我哋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幾個嘅議題啦，包括係一啲嘅檢測嘅安排啦，喺葵涌村嘅圍封強檢啦，以至到咧就係香港嘅檢測能力啊、檢測安排等等。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門啊，而家呢個時間咧，電話旁邊有位聽眾莊先生喺度，莊生你好。 啊，你好啊， 你请讲啊， 系，我就想反映一下呢、這个啊检测站嘅问题嘅。 嗯 嗯，咁我哋嗰两座大厦咧，就系、是、发生有个小朋友嚟睇医生一岁嘅，咁啊就事因咧就去呢个葵涌村就探嘅婆婆，就翻我嚟楼下度，医生咧就发现到系感染到系检测到系阳性， 系， 咁啊跟住咧，我哋嗰两座楼要强检咯噃。咁檢都 OK， 我哋班好合作嘅，先佢兩點鐘先係設嘅地方，俾我開始檢強檢第一次。 你都係葵涌村嘅係咪？ 唔係葵涌村，我係青衣。 青衣 長康村。 Okay, 長康村。 長康村。 係啊係啊係。長康村嘅。咁第一次就兩點鐘至到夜晚啊十五鐘檢測啦，就排曬隊啦。咁第二次咧都係檢測，咁又好啲啊，十五鐘開始啦。咁啊應該到咗呢個星期一咧，應該就係、是、星期一星期二就係第三次嘅。點知佢就話 close 咗。曲樹咗冇通知喎，個維世維難就唔開，咁啊房署話因為呢個檢測商咧就通知我哋，佢話今日唔開啦咁樣。咁點解政府部門通知我哋嘅咧？唔通知居民咧，通知當區區議員啦，通知區議員都話接唔到消息。你咁講我哋點解我哋又咪先講，你係咪好彷徨啊？真係咪先？啊，係檢好啊，唔檢好咧？你話唔檢又每個罰五千。咁強硬係咪先？我哋都好合作㗎啦，係咪先？ 咁、有冇問翻房屋處嘅同事咧？ 啊？ 有冇問翻房屋處有關嘅同事 咧？有區員都話有啊，不過講咗收唔到消息㗎嘛。 另外啲有冇嘗試過去另外一啲嘅檢測站啊？ 我今日有啦，我兩鋪咪出去兩里咯，兩里檢測咯。你知道喎，嗰兩 要出翻油麻地啊？你講緊 啊哈？ 去咗油麻地啊？ 係咯。 係啊，油麻地啦。咁我兩鋪去麻地啦。 咁、对你嚟讲真系比较远、 都唔系呢个问题，都唔紧要系咪先？你咁佢老人家点算咧？系咪先？差点死咗点算咧？系咪啊？你两座大厦唯一嚟四千几人数啊，单位啊， 四千几人数 啊，系咪？一户当两个人计好啦，啊当三个计啦，四千几五千人， 系 咁啦，你又系啊，仲未计商户喎。 咁你而家到呢一刻，你都未有新嘅通知，即系几时开翻嗰个钟嗰、那个？ 听日应该第四次噶啦，听日都唔知开唔开，未知。 哦，即系你而家都未知道开唔开？ 即系佢需要做第四次嘅强检吓，但系就因为屋企附近嗰个嘅采样站就停止咗运作。 哦，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系。 咁你点解政府咁做嘢噶？真系或者我哋真系无所适从，我班民系咪市民都好配合你哋政府做嘢噶啦，好似真系冇人领导，佢真系冇人领导噶，系咪先？边有咁多盘散沙咁样，真系自由发挥咁样，好似 明白， 明白，明白。 好啊，唔该晒你，庄先生嘅电话吓，咁佢讲咗咧，佢自己喺即系青衣嗰个嘅采样站咧，就结束咗运作嘅问题啦。咁但系佢又系即系喺呢个强检令底下吓，咁啊，究竟佢可以去边度咧？佢就选择咗去远啲啦，即系油麻地嘅一个检测站啦。咁嗱，我哋都抄翻少少资料啦吓，咁都睇到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其实早前就系、是、都公布过嘅，咁啊为咗应对疫情嘅发展咧，其实有一啲嘅采样站咧系会停止运作嘅。咁除咗頭先阿莊先生身處嘅長康村康桂樓嘅採樣站之外咧，仲有好幾個站咧都係停止運作嚇，都分布喺即係港九新界唔同地方啦。咁喺疫情底下關閉一啲嘅採樣站係乜嘢嘅原因咧？咁即係當然我哋冇辦法去到即係好確實咁掌握到即係所有嘅檢測資源嘅數字啦。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因為即係譬如而家啲疫情集中喺某啲嘅區份，譬如葵涌村咁所以可能要即係轉移呢啲嘅檢測資源咧？呢個我哋唔肯定， 呢個絕對有可能啦，亦都可以理解嘅。即係你資源嘅嘢，你梗係隨住個疫情變化而改變啦。咁但係我諗嗰個溝通方面，一定要做好咯，即系要话到俾啲居民听，即系啊，而家呢个站咧冇噶啦，你要而家开始，而家开始咧可以去边度嘅站去做咁，咁起码即系嗰个通传嗰度要做得好啲咯。 系啦，应该有一啲嘅资讯俾翻当区嘅居民，譬如你呢一区需要做检测啦，最近嘅检测站喺边度咧？咁呢个可能都要俾居民知道啦。咁而另外就系、是，其实都讲翻起，即系讲翻转头啦，即系而家嗰个疫情嘅发展咧，其实都系全港各区咧都隨時可能出現嘅咁，咁呢個時候即當然啦，為咗集中資源去到處理某一啲區嘅爆發咧，係絕對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如果一啲區份真係咧，係要關閉佢哋嘅檢測站嘅話，咁其實又會令到嗰區嘅居民咧要做起上嚟嘅時候咧，就真係唔知去邊好啊！ 係啊，都要有適當嘅安排咯，嚇、啊，即係等啲居民有個選擇啦，嚇、啊，因為而家唔係冇能力嘅問題啊嘛。 嗯，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啊，繼續傾下。 一个跟我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5啦，咁啊，自由风咧呢一节咧就想讨论一下咧有关于系儿童咧打疫苗嘅情况啦，同埋咧就系一啲小学嘅安排啊。咁而家咧即系政府已经开放咗俾5至11岁嘅儿童咧去打新冠疫苗啦。咁啊，其实咧科兴咧已经可以开始打紧噶啦。咁啊，伏必泰咧就可能等到咧2月咧就开始预约同埋开始接种啦。咁而咧就係尋日咧就教育局就出咗一啲嘅信咧俾係學校啦嚇，咁就討論到關於係5至11歲嘅打針嘅安排啦，包括咧就可以安排一啲嘅到校外展嘅接種服務啦，學校咧亦都可以以團體嘅方式預約咧去到一啲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打針噶，咁亦都可以咧係有一啲嘅新冠疫苗嘅流動站到校外展啦等等呢啲嘅方法咧去俾小學生咧去到打針噶，咁而教育局咧亦都提到话咧，系小学咧喺乜嘢嘅条件之下咧，可以恢复全面面授课堂嘅安排啊？咁就讲到，其实都同咧中学咧系一样啦。咁啊，如果系教职员打第二针，就系嘅人数超过咗70%。咁而咧就系小学生吓，即系打针嘅人数咧，亦都系过到全校嘅70%咧，就可以全日恢复面授课堂啦。如果唔能够全校咧，个别嘅级别咧，如果学生可以打到超过70%咧，亦都可以个别嘅班级咧系进行全日面授课堂啊。咁呢个都同中学咧就系有类似嘅安排。咁究竟一啲小学嘅教育嘅界别啊，点样睇呢个嘅问题咧吓？嗱，我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容邦啊，张校长你好。 大家好， 咁都呼吁下听众啦，大家点样睇咧？就系而家小学打针嘅安排同埋情况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先问下张校长啦，点样睇？即系呢个有条件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嘅小学嘅安排咧？因为好多同中学相似，咁但系小学嚟讲，即系个新冠疫苗嘅接种计划先至啱啱开始啦。点样睇呢个嘅安排咧？ 我谂个安排跟翻中学就系即系有嗰个经验嗰、那个运作就唔使咁多变动咧，即系喺局方嚟讲，咁就但系年龄层唔同咧，就可能嗰、那个反应都未必一样嘅。啊，即系大家知道可能中学个年长啲啦，小朋啲小朋友都大个啲啦，但系我哋小学咧就系、是、可以系真系五六岁到十。二岁，咁所以其实都我谂越细嘅小朋友咧，家长嗰、那个反应咧就比较大嘅，即系可能即系都担心啲小朋友嗰、那个接种之后嗰、那个反应啊，或者好多不适啊，定话系点？即系我谂喺我哋接触嘅家长嚟讲咧，即系仍然抱嗰个观望同埋即系保留嘅态度居多咯。 咁喺而家呢个情况系小学都停止咗面授课堂啦，咁变咗就冇得真系叫做同啲家长去沟通，或者系即系鼓励佢哋系带小朋友去打针啦，系咪啊？咁用咩方法去到同家长沟通呢？ 现阶段我谂正如主持所讲咧，都比较困难啲嘅，即系如果你话喺呢个停面授课嘅呢个期间咧，反而我觉得系。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处方局方嘅多啲嘅即係宣传推广啦，即係我諗呢个家长嘅教育係影响緊呢个接种率嘅。因为过去大家成年人去接种呢个疫苗嘅时候，当初其实都係好缓慢，係咪即係大家都好多保留。咁跟住而家长者亦都係知道接种率唔高，但係而家都可以有個轉機，就係好多嘅即係電視啊，各樣嘅宣傳推廣。咁而家唯獨是呢個係啱啱啟動啫，咁就正常嘅，即係反應即係話唔係咁主動積極咧，係正常。但係我哋要趁呢個時機咧，即係做多啲。我諗就唔係學校可以做到啦，係應該係政府，譬如宣傳片好，或者係多啲嘅。科醫生啊，這個專家小組啊，或者顧問成員啊，即係有啲教授多啲講啊，即係多啲講，讓我哋嘅家長攞多啲即係正面嘅信息、正確嘅知識，就令到佢哋加強呢個俾小朋友接種疫苗嘅信心咯。 係。咁其實我覺得一般家長係咪其實都希望可以恢復翻嗰個面授課堂？你因為而家又冇大規模嘅在家工作啦，咁變咗如果個小朋友一直留喺屋企，咁啊淨係做網上啊，咁個家長要長期睇住佢噶嘛嚇，要喺屋企，咁變咗即係其實真係可以恢復翻個面授課堂咧，係對好多家長都係有好處嘅喎。咁你譬如話你學校你所知道。嗰啲家長係咪都仲係好抗拒呢樣嘢咧？即係驚住個細路仔太細打針係唔安全。 嗱，先講普遍正常嘅，當然係大家都希望盡快恢復面授課，咁就哪怕半日都要先恢復咗先啦。然後恢復全日嘅面授課，其實亦都係有嗰個需要嘅，即係你個全人嘅發展咧，好多時候我哋下午嘅時間就係做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啊、成長課啊、或者係好多嘅補足嘅一啲嘅活動。咁而家半日。好多學校都能夠掌握到半日嗰個學科上嘅傳授，即係過程上就唔擔心嘅，都如果半日都可以處理到，但係就係正正少咗。正話我講過，譬如大家知道小學都有集會啦，嚇啲集會呢個早會啊，或者係正話講成長課啊、圖書課啊、嗰啲德育課啊、公民教育啊，好多嘢嘅。 群體活動啊啲嚇， 冇錯啦，冇咗呢一啲嘅，變咗係整體嗰個發展，即係嗰個全人嘅發展就變咗係有所欠缺嘅。呢、這個仲加埋咧，你成日喺家裏邊咧嗰個情緒啦、 情緒 心理健康啦、群性嗰個發展咧，都係好大嘅窒礙。咁所以其實家長係明白呢個道理嘅，我哋亦都更加希望盡快啦。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嗰個憂慮。嗰、那個擔心咧，可能會蓋過咗噶部分家長，係、嘛？即係如果當佢有能力照顧在家嘅兒童嘅時候咧、更加佢就希望即係更多嘅觀望，更多嘅保留。如果佢係即係雙職嘅父母或者單親又要揾食嘅媽媽啊或者爸爸，佢就可能好希望快啲盡快，係嘛？所有都回復正常，呢個係好正常心態。所以希望就係我話現階段啱啱都有時間就係停咗半日嘅面授都冇啦。但係其實呢個就係正好有個契機，就係外邊疫情真係嚴峻。都係嚟到學校，但係我哋做多啲即係推廣，即係呢個係可能都要靠即係政府嘅力量先至做到咯。 嗯，咁預計幾時真係可以打到小學生七成嘅接種率呢？因為即係頭先都講啦，呢個接種計劃先至啱啱開始啦，復必泰嘅接種計劃更加係未開始添啊，二月先開始預約啦咁。咁所以如果要去到七成接種率，你哋預計要幾耐時間啊？ 而家都真係好難講嗱，即係如果你大家知道，如果中學咁樣，中學都推早咗我哋幾個月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去到幾多成咧？咁即係嗱，我冇具體數字啊，但係都唔會係九成十成啦，係嘛？最據我所知，咁可想而知，就中學嗰、那個即係投影翻落嚟小學，你個小學嗰個保留一定大過中學嘅。系嘛？咁所以用嗰个时间去推，如果你话二月都未复到课，而三月先要开始，就算复到课，我哋都要安排，因为一定要面授复到课，我哋先可以安排注射队到校，或者系安排到安排啲车去车佢哋去注射站噶嘛。咁呢个令到我哋即系时间上嚟讲，亦都买少见少啊。系嘛？咁你預計去到嗱，正常嘅暑期都係七月中啦，咁樣。咁究竟係咪即係呢個學年裏面能夠處理到所謂嘅七成呢？其實都即係好難講。而家喺呢個階段真係非常難，大家好要面對呢個現實。反而就我覺得係要多啲，我正話講嗰個宣傳推廣，讓一有契機復翻，就哪怕係半日都好。咁我哋嗰、那個安排，希望嗰個反應會係比較積極啲、多啲。咁學校唔係做唔到嘅，即係我哋都諗緊。譬如我自己學校嚟講，我都希望透過即係呢啲嘅認識嘅脈絡啊，去聯絡翻一啲即係專業嘅。人士去講翻俾我哋自己學校嘅家長，譬如網上嘅家長講座，我哋去讓啲家長認識多啲，其實係取捨問題啫嘛，係嘛？即係如果知道如果接種疫苗有一啲乜嘢嘅反應，統計數字係點樣？即係外國經驗係點，內地經驗係點？然後又比較，如果唔接種嘅時候，嗰啲如果係確診咗，嗰、那個後果係點？其實讓加啲多啲啲資訊俾家長，可以去做一個正確嘅決定咯。 嗯，係校長，我仲有一個興趣想問一問教職員方面，而家係咪普遍嚟講都已經達到七成㗎啦？ 我唔止㗎啦，如果係小學嚟講咧，中學我就唔係太清楚啦。但係小學嚟講，我諗廣泛地，我哋都知道即係。絕大部分 已經打曬， 超過九成添㗎啦，係啦。 啊，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都講咧，全港有九成半嘅教職員咧都打咗針㗎啦，嚇。 即係撐啲學生。 好個別嘅啫，係好個別嘅啫，嗰啲係真係都係多數都係身體問題，令到你接種唔到，亦都有證明可以獲得豁免㗎啦。 係。 咁即係所以嚟緊即係實施呢個嘅學校嘅疫苗氣泡。咁即係都學校嚟講，教職員就應該冇問題啦，係咪？ 嗯。 還是都有冇啲個別個案係未打針要去處理嘅咧？ 係嗰啲個別嘅情況，如果佢有醫生嘅證明，佢可以獲得豁免噶嘛，仍然都可以繼續用翻三日一檢嗰個安排嘅。 嗯。 咁、但係反而咧，正話你哋提到嗰個疫苗氣泡，反而就喺廣泛地家長又擔心，又係家長譬如小學，你知道都要接放學噶嘛。咁有啲校園外邊咧，即係學校門外咧個環境係好狹窄，嗰啲車路、行人路好窄，咁跟住到街馬路嚟噶咯。咁但係凍結就可能二三百甚至三四百個家長或者係工人姐姐喺外邊接咧。你如果真係唔俾佢進入校園，即係一進入校園就要做齊曬嗰啲check 針卡啊，或者係做安心出行嗰個檢視咧，根本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家長，我哋都要諗盡辦法點去處理呢部分。其實係咪有一啲嘅彈性處理？譬如只要佢唔進入校園嘅內部啊，即係我哋喺操場劃個區域俾佢都可以入咗嚟先處理呢啲咧。如果唔係你放學，你可以想象到嗰個情景嘅嚇，咁、就。當你接放學嘅時候，你有二三百、三四百個家長成人喺台邊聚集，係嘛？咁佢又入唔到嚟，疏導唔到佢，其實都有個風險嘅人群嘅聚集， 即係阻塞到交通啊！亦都 係啦，呢個反而係家長已經提出咗啊，學校點處理啊？咁譬如當然咧，呢個係整體嗰個公共衛生嘅考慮，我哋盡量要配合去諗辦法。但係呢個有啲學校社嘅環境係令到即係可能執行上係真係存在實際嘅困難。 咁呢个可能要同政府倾下，究竟嗰个执行嘅准则系点样？即系头先你讲会唔会系喺操场度让呢啲家长接放学都系可以容许啊？咁样 或者系咪可以即系先登先帮呢二三百个每日都要嚟接送学生嘅家长或者佣人咧，系帮佢登记咗，然之后就预先登记咗，然之后就每日有一张 pass 咁俾佢，可以进入到校园。 即系免于、 这个、可唔可以考虑 免于每个人入嚟都要睇针卡啊？ 嗱，主持人非常聪明啊！其实我哋有啲校长都系提出，即系呢啲系譬如过去有幼稚园嘅做法都会系嘅，因为个叫接放学卡啊嘛。 系咯系。 咁就预先就有，不过就以往就系登记咗一啲学生嘅家人嘅资料。咁而家咧就可能系牵涉到咧，嗱，因为你登记嘅过程咧，可能就都系要做嗰、那个针卡出示 啊， 做个登记。咁其实都系有一个过程嘅，系咪？即系嗰个记录。咁变咗就而家特别系喺而家即系停课阶段嘅时候咧、即系可能系咪啲家长系咪真系会咁样抽时间去专登过嚟咧？因为佢平时就日日都可能接放学啫，系嘛？而家佢又停咗课噶咯，咁其实好多嘅看头考虑都系要谂， 考虑下啦。系你有时间咧，而家 好，大家都要各出其谋噶啦。 系啊。 OK， 好，唔该晒张勇巴校长，多谢你吓。张校长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嚟噶，咁当然而家嗰个嘅打齐针可以恢复全日面授嘅安排系睇齐中学啦，咁但系始终咧喺时间上咧同埋执行细节上咧都系有好多嘅即嘢咧，可能系政府要同教界咧要进一步去商讨。好啦，我哋听一节嘅七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24宗确诊，本地感染有93宗，当中53宗属关联个案，暂时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有6宗。葵涌村疫情继续扩大，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累计增至276宗，较昨日多64宗，其中日葵楼个案最多，累计184人，涉及124个单位。6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邻近葵涌村的纪律部队宿舍、葵福苑、安葵阁的29属类住客。昨日一宗源头不明个案，荃湾花园、荣华阁的居民，卫生防护中心怀疑有垂直传播，多个部门到场调查。黄大仙凤凰新村新形象发型屋至今录得3人确诊，输入个案有31宗，当中21宗来自印度抵港船只。 現有社交距離措施至大年初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初步認為社交距離措施在年初四大幅度放寬機會好微。至於有沒有機會微調，各部門仍在評估，本星期內交代。黃大仙豪苑一座醫單位的居民要檢疫，林鄭月娥表示，一名確診人士養有倉鼠，沒有應當局呼籲交出，有病徵又沒有做檢測，認為如果他早些檢測，當局可能可以早些切斷傳播鏈。另外，在記者會上，林鄭月娥繼續不戴口罩，她說做法是經過深思熟慮，希望市民非常清晰地聽到她傳達的訊息，感受她的感受。她表示只會在立法會會議廳出席答問會和發表施政報告，以及在政府總部演講廳會見傳媒的時候不戴口罩，在街上或出席活動是會戴口罩，強調並非為自己舒適，而是履行作為特首的職責。黃大仙祠於年29投注香將不會開放與公眾參與，亦不設傳媒採訪。息息員表示，近日疫情嚴峻，為保障安全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祈福儀式將改為透過息息員 Facebook 專頁和 YouTube 頻道網上直播。黄大仙祠于年29将会维持平日的日间开放时间，由朝早7:30至下午4:30。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习近平表示，中国今次主办北京冬奥会最大目的是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活动，这个愿景已经实现。又指賽事帶動中國冰雪體育產業以及冰雪經濟的發展。習近平又說，中國完全有信心保障參賽者、相關人員以及中國人民的健康安全。國際奧委會早前表示，巴克在過去的星期六抵達北京，今日正式開始與北京冬奧會相關的活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0度。明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九龙红磡的七咸道北去观塘，在康庄道桥底快线有意外，那里的交通有少少挤塞的。七咸道北去观塘近住康庄道桥底快线有意外，交通有少少挤塞。之前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而中环嘅红棉路上行，之前近住壁球中心对开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是尖沙咀线多车少少，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在黄大仙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就罗福道啦。龙翔道龙尾应该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现时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仲是多车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的。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就仲是多车的，龙尾去到亚街路街。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现时沙田市中心段仲是比较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同埋扫管笏段都仲是多车少少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警告指示呢就要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路面的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精灵一点，祝大家虎年身体健康， 有强健的睇法，自然就如虎添翼。 新一年新征头，日日都有好节目陪大家过节。 年初二虎威生风，有东华三院 E 大调合奏团介绍他们的合奏团怎样在黄金岁月奏出动人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精灵一点，祝大家新一年生龙活虎，龙精虎猛。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1， 得奖者陈思龙医生。 我曾经问自己，咁努力去救人有咩用？上天都要带佢哋走。但我坚信，只要唔放弃，黑夜过后总会见到曙光。人道精神就系不计价回报去拯救生命，维护人应有嘅尊严。 想知道更多好人好事，即上公共事务专业重温颁奖礼精华。 香港人道年奖202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8，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想谈谈关于城规的程序。现在政府就是审视城规相关的条例，看看可不可以压缩到发展土地的时间。还见到就是之前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在上年的10月其实接受过访问的时候都讲到说，因为要处理一些反对的声音，譬如制图的时候就要反对一次，道路修订又反对一次，关于这个譬如海滨啊海床相关的条例呢又反对一次。他就说呢要处理三次的反对时间呢是比较长。可不可以整合这些程序处理一次就得呢？杨立满，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城规程序是太长，同埋即时间太长，同埋太多的一些关卡要过呢？ 是非常之多关卡的。我们的城规制度呢是承袭了很多年的啦。咁都是一个非常之民主的过程来的。即是公众参与的程度呢，即是不单止那些持份者，而是即是公众人士，甚至他好像没什么拉楞的公众人士呢，都可以随时即是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意见，不是一定反对的。即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呢，咁城规会即是根据那个条例里面的责任呢，就一定要听晒这些意见。而且俾嗰個時間咧，係一輪又一輪咁樣去諮詢嘅嚇。咁諮詢完之後，嗰個結果可能都未必，即係都係差唔多嘅。咁但係都要諮詢。咁同埋嗰個，譬如話陳情嗰個程序啊，即係真係親身去城規會嗰度係去發表佢嘅意見啊等等咧，都係冇乜時間限制嘅。即係佢有幾多人咧，就要聽幾多啦咁。咁因此就令到嗰個。程序真的非常之非常之长。咁所以呢就去年喺施政报告度提出或者要精简呢一个嘅程序呢，我係非常之同意我自己。咁但係就要真係睇下點樣做啦，即係點樣去平衡到即係公众亦都可以俾到意见，咁亦都唔能够呢係太过妨碍嗰个发展部分。 呢啲程序可能有人觉得係太长啦，亦都有啲人即係好珍惜，觉得係一啲公众参与嘅机会啦。究竟點樣攞一个平衡呢？见到尋日咧就係团结香港基金咧就係发表咗一份嘅同土地房屋相关嘅研究报告啦。咁有好多嘅部分嘅，咁而其中一部分咧就讲到话咧都喺呢个嘅城规程序方面咧有啲嘅建议。究竟有咩建议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叶文琪啊。叶文琪你好。 你好。 Hello， 大家好，两位主持好。 就住我哋头先讨论嘅城规程序，你哋个报告有咩建议啊？ 係，我諗我哋個建議就唔單單係針對城規程序嘅，即係譬如如果我哋係講一啲大型嘅發展計劃咧，我哋係 針對佢由即係由前期規劃去到後期落成等等唔同程序。舉個例，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即係洪水橋或者古洞北、粉嶺北呢啲咁嘅新發展區，其實佢上城規之前咧，佢喺前期研究階段咧，其實佢都會就住嗰個地方咧，係做三輪嘅公眾諮詢嘅。咁第一輪就係主要係即係一啲概念上面或者定位上面嘅諮詢啦。咁做完之後咧，就會做一個叫做初步發展大綱圖。咁就住呢個初步發展大綱圖咧，咁就再進行多一輪嘅公眾諮詢。做完啦，就會有一個嘅建議發展大綱圖。咁建議發展大綱圖定咗之後咧，先至係進入嗰個城規程序嘅。咁當然頭先兩位主席都講到啦，城規程序亦都有幾輪嘅諮詢啦。咁呢度係兩部分，第三部分就係、是之後嘅一啲其他嘅過程，譬如係收地或者啲道路刊憲咁一啲收回土地條例道路工程條例甚至乎環評條例其實都會再就住同一個項目去做多唔同輪次嘅公眾諮詢。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建議呢就係、是、即係我當然我哋覺得諮詢係重要嘅，亦都係市民即係反映意見嘅一個重要嘅渠道啦。咁但係我哋就建議其實可唔可以係整合呢一啲嘅諮詢呢，特別係就住唔同嘅條例唔同嘅條例入面針對同一個項目呢一啲嘅諮詢係咪可以去減散去將佢整合呢？咁當然最理想嘅一個做法係咪一個大嘅項目，其實係咪做一浸或者係一至兩浸一個透徹全面嘅諮詢這個已經係足夠呢？咁呢個其實對於市民都更加好嘅，因為可能市民嚟講其實可能同一個項目，喂咁你城規又諮詢一次環評又諮詢一次道路又諮詢一次收回土地又諮詢一次，佢都唔知即係我同咁多個部門講究竟邊個部門做咗啲咩呢。咁如果你係一個整合係咪整合一個整合嘅一個諮詢，其實我覺得可能對於市民嚟講佢嗰個發表意見其實可能更加容易或者係更加適合囉咁樣。 你自己具體嘅建議呢，究竟係邊啲程序可以整合或者壓縮，邊啲嘅即係譬如嗰啲嘅程序可以縮減幾多，你哋有冇啲建議 呀？有嘅，譬如舉個例，我哋認為呢，其實譬如一啲其他嘅條例，譬如喺收回土地之前呢，又或者喺道路工程刊憲之前呢，又或者喺環評做環評嘅時候，嗰啲嘅諮詢呢，其實可唔可以同城規嗰個嘅諮詢合併呢？呢個係第一樣。咁第二樣呢就係、是、城規會做諮詢嘅時候呢，其實都有幾輪嘅。譬如佢第一輪就係、是、收集公眾意見啦，收集完公眾意見之後呢，佢會有另一輪就係俾唔同公眾人士就住搜集員嘅意見有一個進一步嘅申述。咁呢個進一步嘅申述呢，其實好多時候呢都係各自係表達返原本嘅立場嘅啫，即係好少係會有即係會有一啲新嘅意見。咁呢一輪嗰個各自申述其實係咪有機會係可以減散呢？咁即係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是、喺城規程序入面，而家最長要17個月嘅，係咪可以有機會減散去到8至10個月呢？咁再加上如果我哋將其他嘅一啲條例嘅一啲諮詢都可以去將佢整合嘅說話呢，可唔可以將成個前期規劃同埋嗰個規劃程序由而家可能講緊5、6年或者7、8年嘅，可以減生去到3、4年或者係3、4年嘅時間呢？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囉。 我想問一問呢，剛才你提到話你哋建議有啲城規嘅諮詢或者有一啲道路嘅修改嘅諮詢，或者填海方面嘅諮詢，或者係環評嘅諮詢等等，如果一齊做呢就會慳好多時間，呢個即係係可取嘅，我聽落嚟。咁但係會唔會而家係不斷不同時間去做呢啲嘅諮詢啦，或者評估咧，係有佢哋個原因嘅咧，即係係咪有啲技術性嘅問題，係令到唔可能係咁多樣嘅評估或者公眾諮詢係同時進行嘅咧？ 即係個可行性有幾多咧？即係你夾埋曬因為每樣嘢可能可能嘅環保係要等埋嗰個道路嗰個先至睇埋整件事係點樣去做，會唔會有呢啲嘅即係技術上嘅困難㗎？你嘅建議？ 我諗先第一點就係、是、其實第一就係喺而家個法例上邊咧，其實係。即係冇規定話一定要做完呢一輪，先做第一，先做第二輪。咁呢個係法例上面係未有呢個要求啦。第二上面就係嗰個技術上面，其實係有機會可以整合到嘅，因為其實而家呢一啲等等嘅諮詢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就住嗰、那個即係雖然係唔同條例嘅諮詢，但其實都係就住同一個項目佢個計劃或者佢個planning 去做一個背景嘅。咁所以佢都冇話。因為其實佢都唔會話係一個好 detail 嘅一個即係佢唔會睇完一個好 detail 嘅 design 之後先至會做諮詢，咁所以都係就住同一個背景去做諮詢，咁所以我即係我哋覺得其實如果係咁嘅説話咧，其實係有機會係可以整合到咯。 但有啲人都可能會講話，即係譬如成一啲嘅規劃啊，同埋環評呢啲唔同類型嘅諮詢，嗰、那個聚焦點咧可能唔同啊，而可能會發表意見嘅啲團體咧都會唔同啊。咁如果係合併曬嘅時候，可能就即係未必得出一個即係好聚焦嘅討論，係咪咧？ 我諗同意嘅，即係佢可能個側重點係唔同。咁但係即係我先所講，其實佢一個即係提供資料一個背景都係一樣。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係有一輪係大型一個透徹一個全面嘅諮詢，咁就住呢一個諮詢入面，其實我哋可以去邀請唔同嘅團體就住佢所關注嗰個點去同時去發表意見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都係有機會做到咯。 咁其實你哋個建議裏面亦頭先你都講咗，即係唔淨止係嗰個規劃嗰個程序啦，仲有係不同其他部門，譬如話地政處佢要負責嗰個地契，咁而家即係個地契又寫到好複雜啊，又好厚啊，幾百頁啊，咁亦都係有好多地契裏面咧係加埋曬好多其他，譬如話屋宇署啊或者路政署嗰啲要求喺度啊咁樣，咁你覺得係有一個整合嘅空間嘅係咪啊？即係話譬如話路政署啊、屋宇署啊或者地政署。即係佢嘅啲工作咧，其實係有重疊嘅地方嘅，係咪咩意思咧？ 其實係啊，即係其實除咗係我哋叫上游階段嘅規劃同埋諮詢之外咧，我哋對於中下游一啲譬如收地啊，或者係補地價，我哋都有一啲嘅精簡建議嘅。特別係針對楊生你頭先講，即係我哋講嗰個地契嗰方面咧，我哋係希望精簡嘅。咁我哋個諗法就是其實地契最簡單嚟講就係、是。保障翻政府作為業主，嗰、個嘅利益，咁再加上一啲好重要嘅一啲發展嘅一啲parameter， 咁我哋覺得已經足夠啦。咁但係而家嘅做法就係好明顯，就係佢將一啲好多其他本身有其他法例已經去涵蓋咗嘅要求，又或者一啲其他部門嘅一啲技術要求，都擺埋落個地契入邊。咁、那個問題就嚟啦，那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有一個土地發展，我要改一啲嘅規劃嘅計劃嘅時候，咁、我除咗要向同其他部門申請，呢、這個包包都要做啦。之餘咧，因為佢將呢啲要求擺咗落地契啊，咁我同時我牽涉到要修改個地契，咁修改地契其實都係一個牽涉到一個比較繁複嘅一個程序啦。咁所以呢度咧，其實令到嗰個發展咧係拖慢咗咯。咁我哋就建議就係、是。既然有一啲嘅要求，本身其他部門已經係會去跟進，又或者一啲甚至乎法例都已經要求了，就唔需要將佢擺落地契入邊，就令到唔需要任何嘅一啲修改咧，都要牽涉到改地契咯。 係嗱，我想再問多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見到你哋有個觀察係幾好嘅，就係話而家整套嚇城規或者即係規劃呢一個嘅制度咧，都係傾向咧係去管制即係同私人機構嘅合作。就唔係要利便咧政府同即係私營嘅，譬如發展商等等咧，係通力合作去製造多啲土地或者係房屋出嚟嘅咁樣嚇。嗱咁呢個立意係好嘅，我知道嚇。咁但係而家社會上咧就其實對所謂咧官商勾結啦嚇，或者係政府係太過利便某啲嘅發展商咧，係比較敏感嘅。你點樣去回應呢樣嘢咧？ 我估第一樣就係我哋即係我哋而家有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制衡嘅，即係包括立法會啊，包括 廉政公署啊、审计署啊，即系我相信呢一啲嘅部门系会做好把关工作啦。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哋成个社会嗰个目标咧，就系、是、要去增加土地房屋供应嘛。咁呢个系个最高嘅目标。咁喺呢一个目标底下咧，其实我觉得政府系即系唔应该净系去捉错处咯，即系我会讲、而系去希望去点样去facility。即系无论系公营或者私营嗰个嘅房屋建造，咁第三件我都想提一提就系最紧要咧，就系成个过程一定系要公平、透明、 公开 令到所有人都知道，同埋所有嘅申请者都系同一视同仁，咁呢个系最重要咯。 OK， 好，唔该晒你啊，多谢你。叶文琪咧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嘅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咁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另一个团体嘅代表啦，就系、是、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陈剑清。陈剑清你好。 系你好，系你好，大家好啊！ 嗱，对于团结香港基金嘅建议咧，就讲到话，即系一并去到处理城规、环评等等嘅咨询啊，同埋就系譬如取消一啲嘅城规会嘅新述会等等嘅建议，你点睇啊？ 我估民间组织有另一啲睇法啦，就住可能而家将土地问题由过往咧话成唔够地啦，而家就可能个重心咧就变咗系讲话要精简个城规流程嘅，咁去加快本身可能一啲土地发展啦，系啦。咁但系你见到其实好多一啲即系讲紧精简嘅部分咧，可能佢都会真系会影响到某一啲牵涉个公众利益，甚至可能本身可能保障环境质素嘅一啲。即係範疇嘅，即係例如啱啱講到嗰、那個即係將啲可能城規程序精簡咗，尤其公眾參與嘅部分咧，其實因為公眾參與喺一啲唔同嘅環節係有啲唔同嘅參與嘅即係內容嘅，即係例如可能你講可能一啲三階段本身啲規劃公眾參與係大家係可能可以做到啲 envisioning 啊，喺個決策層面去揀啲咩地啊，俾啲意見嘅，跟住去到城規會嗰個層面去講啲土地利用嘅時候咧，已經可能去到啲技術層面。咁所以其實一啲唔同階段現有喺個城規條例保障底下咧，其實大家個參與咧嗰、那個性質係真係唔同。咁如果你话精简入去，甚至可能话要取消埋本身，可能唯一一次而家我哋讲紧啲市民可以表达嗰啲听证会嘅时间咧，咁其实咧就真系会伤及到本身可能个社会去酝酿一啲即系议题嘅讨论咯，系啦。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值得关注嘅部分，即系唔可以讲话精简咗就可能快咗几个月咁简单，而系佢可能连个社会就住呢啲可能城市發展、城市規劃嗰、那個共識都未醖釀到咧，其實可能已經通過咗。咁其實係咪一件好事咧？即係可能佢快咗幾個月，但係本身個選址或者個發展係好有爭議性。咁係咪其實調轉頭可能會調轉，令到本身嗰個爭議係令到個發展可能減慢咗嘅？咁、我覺得依個可能係大家要留意啦。另一樣嘢就係我都見到其實。系，都几即系其实都系政府嘅方向嚟，我见到嗰啲建议里边，但系可能系一啲可能比较我哋个形容系可能激进啲啦，即系例如讲紧嗰个城规即系可能强拍门槛由7%，甚至可能见到有啲见啲6%嘅咁样。 我哋先讲咗关于即系佢哋喺呢个城规程序嘅建议先啦吓。头先都讲到话咧，即系城规同埋环评等等嘅咨询就一并处理啦。咁虽然咧就系各自各都有自己嘅功能啦，咁但系其实摆埋一齐整合咗佢吓，大家一齐全盘咁睇成个嘅规划，系咪真系有咁嘅整合嘅空间咧？ 其实我估如果你话因为佢嘅建议就唔系纯粹整合嘛，连个例如听证会咁样公听会嗰啲都会取消咧，咁其实就真系唔系纯粹将佢黐埋一齐做咯，系啦。 咁有啲人又会讲咧，即系呢个城规会嘅新述会、听证会咁啦，咁就实在系太多人发言啦，咁同埋即系佢头先形容啦，就即系各自申述自己嘅立场啊，都唔系真系一个审议或者讨论嘅过程啊。咁如果系即系太长嘅时候，有冇办法可以即系令到嗰个嘅沟通啊、审议啊，或者系即系表达意见更加有效率咧？其实有冇空间嘅咧？ 其实我估而家个状态其实调转头应该咁讲啦，就系、是、其实基本上而家我哋讲嘅公听会咧，喺一啲唔同嘅发展计划咧，基本上真系可能普通市民唯一一个真系喺个官方嘅即系咨询渠道可以现身去表达嘅一个场域嚟噶啦。 咁所以你如果连呢样嘢都取消咗咧，你系真正咁伤害紧本身大家个公众参与权嘅。呢个我觉得系冇得否认嘅，即系你点讲佢话啊，时间点样去整合都好难去即系讲到其实系冇对个公众表达权系受到影响咯。咁所以而过往例如有一啲例子都系因为呢、這、一个即系可能我哋有个 hearing。即係呢個公聽會嘅過程，令到本身可能嗰個審議係有啲即係好決定性嘅改變嘅，即係例如馬鞍山嗰個好近綠化好近郊野公園嗰個綠化帶個改劃咧，最尾係即係經過三日嘅一啲可能無論市民學者俾咗意見喺個城規會，最尾係否決咗呢一個即係可能喺即係郊野公園邊陲去起私樓嘅一個發展申請嘅，咁、所以其實係。呢啲公聽會事實上係有作用，令到個即係可能無論政府或者官方嘅機構咧，係選擇到邊一啲選址係合適咯。 係啊，我都唔反對話，即係個公聽會其實係有一定嘅作用嘅。咁但係公聽會咧，係好冗長嘅一個即係過程嚟嘅。咁 但係楊生其實都係得三日時間嘅，即係嗰個公聽會咧，即係如果我哋講嗰個咁大爭議性，即係馬鞍山嗰個改劃綠化帶，都係得三日嘅啫。準備可能 係咁係即係一單就三日啦。咁但係如果係即係好多個個案就好多日啦嚇。 咁你每一個個案都係幾個月咯。咁所以其實事實上，如果你話真係精簡咧，我哋自己嘅反建議咧係例如即係成個私樓供應嘅程序有一個真係棘死咗個供應嘅渠道嘅，就係、是、嗰個一手樓嘅空置問題。因為而家你見到好多一啲一手樓咧，其實政府因為冇一手樓空置税咧，或者佢整咗唔拋出嚟啦。咁導致到咧，發展商可以囤積住啲樓咧，唔賣住，一路咁樣分期咁樣賣。咁你見到而家個好多一啲可能私樓係賣上三年到五年都未賣曬，本身佢起嗰啲單位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話要縮短本身個時間，去令到嗰個私樓嘅供應係比較順暢咧，其實依個係一個好關鍵環節。我見唔到而家政府係有積極嘅一啲工作係做喺個精簡依一個。即係流程啦，係啦，即係令到本身嗰個私樓個土地供應可以好順暢咁樣令到去到用家手上咯。 即係你都覺得而家嗰個規劃嗰、那個系統啊，嗰、那個流程係完全係冇即係優化嘅餘地啊，係咪？ 其實因為好多係一啲即係例如如果你話純粹係一啲官僚之間嘅一啲部門重疊咗嘅一啲即係精簡嘅流程咧，其實而家喺過往嗰幾年咧，現屆政府已經做咗好多啦。即係其實佢 keep 住都有修改一啲可能部門之間嘅一啲即係審批啊，有啲權責已經可能喺地政處同建築處裏面分即係明確咁分清楚。其實而你睇到個效果都係慳咗可能幾個月，即係。嘅一個咁嘅狀態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相對於本身可能而家講一手樓空置嘅狀態，其實你要以幾年時間，即係可能上三年甚至五年嘅時間，你先賣得曬嘅。咁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其實真正要精簡或者真正要加快嘅部分係喺邊度咯。 Okay, 咁甚至可能係。 时间关系啊，同阿陈剑清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 唔该， 陈剑清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嚟噶。咁究竟啊，即系呢个嘅城规嘅程序系有冇压缩嘅空间咧？政府嘅研究结果又会系点咧？嗱，政府咧就话系审视呢个嘅城规条例啦。咁啊，预计咧今年咧就会提交修例嘅草案。咁我哋又睇下，即系究竟政府嘅研究结果咧？又會係點樣啦？好啦，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啦。聽日同一時間繼續同大家自由風，自由風。好啦，好，拜拜。 拜拜。